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有几咁所向无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上周就从台中市乌日区出发，以车队绕行台中市北区、清水区等地扫街拜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6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45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7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6系升咗7.4，盈富基金28.7升4.5，阿里巴巴214.8升4蚊。中国平安93.2升7.5，友邦保险84.85升1.05，中国海洋石油13.54跌1毫，美团点评107.9升1.5，阿里健康系报9.49系跌咗3.8，小米集团11.34升2.8，港交所系报273蚊升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5，英镑10.199，瑞士法郎7.985，欧元5.346，加元5.963，新西兰元5.172，欧元8.6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9点，升535点。港金现价报14,320蚊，跌4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45.34美元，卖出1,54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啦，快线系封闭嘅。咁就系长沙环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啊，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咧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咁啊影响埋咧而家协和街去落翻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嘅，将军澳道支路咧落翻去观塘道亦都系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啦，近住丽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丽业街，就系伟业街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去到丽业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巡礼， 谷子乔。 从头至爱。 钢铁有泪不准决堤，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 即我自己觉得我是好对创作啊，或者对一些音乐是好好有热诚，我都那个心是仲系喺度。咁尤其是真系因为演唱会之后，令我觉得音乐又再唔同咗咯。系啊，我自己好想再感动到自己，感动到别人嘅歌，再出多啲呢一类型嘅歌咯。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而歌声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00，是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阉住阉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又喺ViuTV 嗰度， 我呢排成日偷人嘢啊！系啊， 邀请到佢哋一个嘅参赛者上嚟嘅，系啦、 啊。 我话第一次听佢嘅时候咧，我觉得OK 喎、啊，好听、啊。 我想话头先听佢彩排嘅时候，忍唔住同 Eric 讲啊，呢个系我听过最好听嘅翻唱嘅版本。咁我要听边首歌，你啱先讲啦。 系啦、啊，咁、啊、我哋请嚟有 June 啊，梁瑞峰 ，Hi， 梁生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你而家系点啊？音乐系属于你全职啊、半职啊，定系点样噶？定系读紧书定系点嘅嚟噶？ 系读紧书嘅，而家 Year Three 咁。 系系 ，OK， 好青春。一讲 Year Three 嗰啲青春嘅色 泡。但系你自己系已经有写紧歌噶咯？ 都有玩下咁样咯。一两年前咯，一两年前即系试下，试下写一两句咁样写下就有少少作品咁。 O K， 咁但系你譬如乐器嗰啲咧，你系咩？你系弹琴啊、吉他定咩咁样？ 我细个系学呢个电吉他嘅， 系 跟住系啊，我系 竟然由呢样嘢开始， 系啊，好多人问即系本身系咪弹琴，但系其实我系冇学过琴嘅，但系我屋企有个哥哥就系学琴嘅，咁、但系我本身学呢个电吉他学到考完级之后就去到中学就冇学到啦， 系 跟住唔知系咪太贵定系冇时间啦，咁系就转咗我阿哥就。学琴，跟住买一部琴翻嚟咧，跟住隔一两月之后又可能冇学到咯，咁啊部琴就喺度啦，咁啊就自己喺度摸索下咁样咯，即系揿下揿下咁样。 我嗰个好奇啊，系爹哋妈咪俾你哋拣嘅，即系哥哥拣咗琴，你又拣咗电吉他咁样。 我唔系啊，我嗰阵时哦，你话拣都其实都冇逼啦，我只有咁样讲，系冇逼我啦。咁我系细个见到有人拎住支电吉他咁样，喺街度，我觉得几得意咁样，我跟住就妈咪去学，咁啊学完之后考咗级啦，然之后就。突然間好似上到中學之後就太忙冇學到咁樣。 係喺條街度細細個，你見到人玩電吉他，你有興趣呢單嘢係有趣嘅喎。 邊個 busking 淨係用電吉他？ 係啊， 同埋你會對電吉他有興趣嗰件事係奇怪㗎。 都係㗎。 嗰陣時覺得好型啊。 O K。咁但到你自己開始寫歌啊創作嘅時候咧，咁你有冇曾經諗過？咦，你係行搖滾嘅路線啦、 啊？文青啊，文 定係邊類路線咁樣？ 有㗎，我諗住係做一個即係。 啲人話係治愈系嘅一個歌手。 哦， 呢個 term 就係人哋話俾我知，我心諗，有幾形容得幾好。我覺得即係有時啲歌係可能即係我自己聽嘅歌比較係平靜啲嘅，平淡啲，但係平淡當中可能自己又會有另外一種睇法嗰種咯。 Okay. 所以我好中意呢一類型嘅歌手。咁 治愈系。 系啊， 系。但系喺香港之前系少啲，而家开始多啲啦。 好多呢几年， 邓小巧已经系其中一个代表嘅人物啦，咁样。但你系中意听边个歌手等等嗰啲？ 我好中意台湾有两位都系治愈系嘅歌手，分别就系陈绮贞同埋蔡健雅咁样，系佢哋都 inspire 咗好多好多地方。 虽然佢今日完全 系 佢两位歌噶， 佢今日都冇拣呢两位。 因为佢其实讲治愈就系咧，头先阿琼咪话有一首歌咧，其实梁静茹嘅，系嗰只叫崇拜。 系 咁，佢头先 hear 紧嘅时候咧，我听佢啱啱开唱嘅时候，哇，几飘啊！ 系啊，因为我即系忍唔住同 Eric 讲，我话呢个系我听过最好听嘅翻唱嘅版本嚟嘅，真系。因为佢真系有一种即系喺山顶唱紧呢首歌嘅感觉。因为呢首歌原曲嘅编曲就有呢种嘅感觉。 系系系。 但系估唔到一支琴都可以有呢个效果，我有几惊讶。 咁一间听下啦。 好啊。 喂，咁但系去到几时开始真系有自己写嘅歌咧？ 其实呢一首《国浅雨蓝》 系 而家讲唔讲得噶？讲得噶 啦， 就系 咁我哋下年上年嚟噶啦，要 其实就系咧呢一首歌系其实我一位都系玩音乐嘅朋友啦，佢一开始佢系 send 咗段 audio track 俾我， 系 咁本身佢有一个另外一个 version 嘅，咁佢话咦，不如你试下唱呢一首啦。 Yeah. 然之后我翻屋企听，我唔系，其实有啲位可以另外。有一種唱法或者係個 melody 可以令我咁樣走，跟住我又翻屋企就自己開咗部琴咁樣撳下，咁跟住就 send 咗個即係完成咗個而家呢個版本出嚟。 OK， 所以算係好似 co-write 咁樣嘅。 係啊係啊，其實係噶係啊，跟住就嗰次之後就發覺，咦原來寫歌係咁樣嘅，即係或者係即係原來用呢個方法可以寫到啲 melody 出嚟嘅，咁就開始再。玩咯呢样嘢 ，OK 系咁，但系国浅雨咁系呢几个字， 我都写得好好、啊、喎。因为你谂下一条鱼，鱼不嬲游开噶嘛，佢都国浅，即系佢好快会俾人，哎呀，佢好快会俾人捉住攞嚟煮。 咁呢个词系一齐写 嚟，呢个词都系我朋友写噶，个词系我朋友写，系，所以我特别想喺呢度多谢佢先，因为我发觉有啲即系。我成日覺得幕後嗰啲咧係好少有 credit 嘅，咁我自己嗰度覺得應該要趁住呢一個平台啦，即係既然我可以有呢一首歌出嚟嘅話，我都要想特別多謝佢，可唔可以講名噶？ 可以， 係啊，我都特別多謝阿 Jackie。 如果去到呢個時候，俾啊， 係啊， 係啊， 多謝 Jackie， 多謝 Jackie。 Jackie， 你個 friend 應該多愁善感嘅喎，係咪？ 都多㗎，係啊，好多。 下次我同你傾心事。 佢係大我十年嘅一個朋友咯。 哦， 係啊，佢係大我十年。 竟然冇 generation gap 啊？ 就係因為大家都可能係因為寫歌或者係因為中意玩音樂就好傾得埋咁樣。 OK， 喂，嗱，一陣佢會唱呢首歌。咁，但我再想問多啲，因為我始終係 ViuTV 個節目度認識你啦。你係比賽經驗多唔多嘅一個？ 其實好多人都覺得我成日去比賽，但 我覺得佢係 開始啊， 真係唔係咯？因為喺節目又好啊，或者出到去認識我嘅 friend 都好啦。 嗯。 佢哋都話我你係咪成日出去比賽？但我係真係公開嘅比賽，係真係十隻手指數得曬啦。係即係我諗對比起其他參賽者，其實我真係八字一張咯。咁、但係純粹係因為我唔知道，我覺得喺台上面好 free 咯。咁覺得即係既然喺台上就應該要做翻台上應該有嘅嘢，咁佢就好 free。咁就俾人可能有個錯覺就話哇你。成日踩台啊咁樣咯，頭先我都好緊張啦，係咪先？ 嗰陣時 係啊， 佢嗰種要求好高嘅一個人嚟嘅。 呢個時候就可以問你咩星座噶？ 我係雙子座。 哦、我哋一路以为处女咁喺出面， 系嘛？ 对自己表现咧，嗰种完美同埋精益求精嘅程度，系似处女嗰啲强迫症。我哋 真系有少少强迫症啊！其实我自己觉得系，有时觉得唔得，一定唔可以走，一定唔可以走嘅。跟住通常就系咁样咯。不过呢啲我谂系经验， 系 经验越多嘅话，就可能呢个毛病会少啲。 OK，、我哋先将个时间交俾阿 June 啦，系啦，咁啊，等佢先唱咗呢一首咧，就系佢一齐同我阿 Jackie co-write 嘅呢首《国浅雨》。等你 feel 唔 feel 下佢有冇种紧张喺中间？有冇种挣扎啦、啊？咁样交个时间俾你啦。 爱是个烂命题，简单的。可以就给谁留个 不放手的位置，像许多过去被读被聆听，变成诗和歌曲变美的问题，为什么去爱，是什么作怪，认真的失败，习惯了离开却难挨，搁浅在岸上孤独的预想，用泪水救自己，谁傻的在拨动时针，你走向改写过去，用什么设好一个谜，要怎么解开一个你或者自己 No、oh, oh, oh, oh, 我就是跟着浪潮迷失方向，在苦难为雨，在钟楼上时间被倒转，被笑骂的自己，用悲伤写好一首诗，总留的怪人和监狱和自己，你说话用眼睛，悲伤的空里日落花开后又想美的日子，像许多未来被想被期待，叶落花开后又想白水笑开，为什么去爱，是什么作怪，认真的失败，习惯了离开却难写过去，用什么设好一个谜，要怎么解开一个你或者自己 No、oh, oh, oh, oh, oh, 我就是跟着浪潮迷失方向，在苦难为雨，在钟楼上时间被倒转，被笑骂的自己，用就是总留的怪人的监狱和自己， 系唱得好嘅喎， 梗系啦，因为我觉得佢有一种自信咧，就因为首歌系佢自己噶嘛，即系唱错都冇人知嗰种潇洒。 我想问呢个系放屁定系自信啊？姐， 自信冇人知啊，得我知啊，全世界咁样样。 你有冇学过唱歌噶？ 我以前有跟 friend 一齐去学过，系，跟住可能啲 friend 都有想出去 busking 啊，咁我话，诶、哎，咁不如学下唱歌先啦，即系唔好出去献丑先啦，一开始就练下先咁样咯， 系， 都有学过，但系之后到呢一排都冇啦，系好细个，我谂年几前啦。 诶，唔系好细个系年几前， 年细个到年几前都断断续续有，细个到年几前。 我讲我话我细个系十几年前啦，咁样差太多岁数。 所以我系觉得，咁你几时开始意识到？咦，唔系，开始有人系觉得你唱歌系好听嘅。 其实一开始都冇乜人话我唱歌好听 ，even 系我妈咪啦，佢话你老牛声，你唔好唱歌啦。佢细个系咁样同我讲咯，因为我系好似中学。初中的时候突然间变声，病完之后变声啦，跟住 有阵时就 我以为青春期 系，唔系即系咁啱病完之后。 就嗰把聲，嗰把好輕嘅聲就冇翻過嚟啦。咁樣，跟住我又同我媽咪講話，不如學唱歌。佢你啲老牛聲唔好學唱歌啦。跟住咁我都冇理佢啊。之後就繼續一路彈一路唱，即係有部琴喺度撳下撳下，一路自己哼。 OK， 咁你媽咪對你而家咁樣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又自彈自唱，又 busking， 跟住又想即係自己寫歌 參加比賽。 咁佢冇繼續打擊你啊？ 都冇啦，都唔理佢噶啦。而家係啊，唔係好理佢噶啦。 但係佢而家對於你呢種音樂夢，佢有冇俾啲咩 comment 或者點樣？ 都有都好，屋企人都支持嘅，都系啊，即系都有时比赛都会嚟睇咁样咯。 OK， 嚟 show 系啦，咁我都好想好，即系我通常都叫我你唔好嚟啊，你千祈唔好嚟，一嚟我又紧张啊，即系咁样咯。 系， 但系都系嚟咗最尾。 你见到佢哋 嘅？见到我见到，因为佢哋好踊跃咁样举手挥手啊嘛。 打招都冇理由 say no 啊，讲真。 冇嘅， 咁啊鼓励佢哋学音乐嘅又系佢哋，系咪先？买个电吉他又 系啊，系系。 即系我成日都话，如果啲爹哋妈咪系以前細個俾佢學琴，但到大個咧又唔想去搞音樂嗰啲咯，咁你俾我學。 我話俾你聽，考學校好重要㗎，仔呢啲。 係啊，咁你冇諗住嗱，因為而家讀緊書嘛，咁嚟緊係仲有幾耐畢業啊？ 下年畢業，下年要復。 O K， 可有冇諗緊將來嗰啲路向啊咁樣嘅嘢定係咩啊？ 哦，嗱，你話想就一定想成為一個即係創作歌手啦，因為我自己特別認為而家。即係呢個 industry 裏面需要一啲新嘅聲音嘅，同埋新嘅一啲風格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投身喺呢個行業啦。咁但係有時呢啲未必有自己一個控制到嘅，咁但係都會盡量去想去有幾多做幾多先啦，喺呢邊嘗試多啲，即係趁住後生咁樣可以試多少少呢啲方面啦。 OK， 你係讀咩㗎？ social work。 哦，咁啱啦，係至於係 social work 嗰啲都係。你話即係我用音樂俾個擁抱你， 係啊，或者你試下可以用見呢啲即係要見寫歌啲人嘅時候，我送首歌俾你聽啦。 Music therapy 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啱曬係嗰個方向。嗱頭先咧，阿 June 咧就唱咗一首佢有份創作嘅《郭淺如》啦。咁但係之後咧，佢就揀咗一首就係頭先阿瓊聽佢 rehearsal 嘅時候咧， 好中意啊。 係啦， 梁靜茹嘅《崇拜》。 點解揀呢首歌嘅咁樣？ 呢首歌我本身諗住喺其中一個比賽度唱，跟住最尾我冇唱到，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咧。我事後上網 search 過首歌嘅歌詞嘅意思啦，我先知道原來我一直聽嘅都係唔同我同人哋嘅解讀，因為我解讀呢一首歌其實佢係透過你鍾意一個人，但係發覺有好多時候都事與願違咁樣，到最尾佢話所以不再為愛而愛，咁我就會我 get 到嘅就係、是，即首先你要真係愛惜自己先， yeah. 你先可以去進一步去愛其他人。即我好大感觸就係你要 embrace 多自己一啲嘅缺陷，你先可以踏出更多嘅步，係去做其他嘢咁樣。 你 feel 到嗰啲社工同治愈咯， 係啊，嗰種好正面思維，你記得愛自己先啊，咁樣 你要擁抱自己， 係啊，冇人係完美嘅，但我哋都可以愛自己，係。我一年聽五百幾次， 你真係。 呢首歌有冇即系心目中唱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对象啊？诸如此类， 自己好多时候会谂翻自己以前好冇自信嘅一面啦。 Yeah. 然之后又最尾就系呢一首歌俾我好多力量，因为佢最尾其实会升 key， 佢、yeah. 升 key 嗰下就系我觉得成首歌嘅升华。 嗯， 系所以我系一去到升 key 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哦系啦，系呢一下，就系、是、我要勇咁踏出第一步啦，即系会有次次都唱，即系次次唱嘅时候都会有呢一种 feel 喺度。 嗯 ，OK， 咁我哋一齐感受下佢嘅正能量， 感受下升 key 嗰下。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我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深爱到疯了，恨到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会不可能，你的姿态 在，我存在在我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风占有风，海吞有海，我存在在我的存在，所以明白，所以离开，所以不再为爱而爱。自己存在在你之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应美方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今个月13-15率团到华盛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正是就具体安排密切沟通。高峰话就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目前冇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美将会在1月15在白宫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未决定会不会派钱，但是话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过千亿元的赤字。陈茂波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表示，本港去年第四季经济表现似乎欠佳，预计失业率轻微上升，政府会继续大胆动用开支支持下滑中的经济，强调多年来积累大量财政盈余，政府有能力和财政资源渡过经济衰退。他又说，政府无意检讨联系汇率制度，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青衣青怡花园发生火警，一名女子受伤送院。事发在下午大约1:30，青怡花园一座一个中层单位起火，冒出大量浓烟和火光。多名住客报警求助，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火警期间，一名女子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正是调查火警原因。海关采取行动，在中区和旺角检获大约10,000件的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皮带、手表和衣服等，估计市值大约400万元。行动中一共拘捕2男4女，案件仍然在调查中。海关说，由今个星期至到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会加强巡查和执法，打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516点，升432点，总成交金额80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蚊，升8蚊；阿里巴巴215.4，升4.6。中国平安93.45，升1蚊；盈富基金28.75，升5毫；美团点评107.7，升1.3；友邦保险85.05，升1.25；中国海洋石油13.58，跌6仙； 小米集团11.46，升3.6。信宇光学科技139.9，系升7.7。阿里健康系报9.58，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8，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28，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9点，升535点。港金现价报14,32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5.41美元，卖出1,5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车多繁忙嘅，龙尾去到近嘉乐撒圣方济各书院。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咁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啦，喺北角嘅渣华道因为爆水管，而家渣华道介乎电厂街至到北角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周周周周， 诗芬最近见你神采飞扬，印堂发光，唔通你有新恋情？ 杰彤，有新恋情唔系应该乌眉瞌睡跪讲电话嘅咩？ 咦，咁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吹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同大家讨论嘅题目就系新恋情。 但我真系冇新恋情，莫非你有？ 吓 ？On a Saturday night。 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sing along.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00，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阉住阉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5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三點半鐘之後的 show 音樂啦，我哋繼續我哋今日嘅嘉賓阿 June 啦。 Hello， 嗱頭先咧佢就唱咗兩首歌噶啦，一首就有份創作噶啦，郭倩瑜啦，跟住揀咗係 梁靜茹嘅崇拜啊， 係啊，阿瓊好中意啦， 好好啊，真係 thank you 嗰下，係啊，係嗰下噶啦，咁好重要嗰下。 頭先講到你係你以前係冇乜自信嘅一個， 而家都係嘅，其實 係咩？ 而家都我諗。有時因為我有問我朋友，其實你覺唔覺得我係好玻璃心、好冇自信啊？佢唔係啊，你即係你有啲所喺台上見到你嗰時都唔係咁。其實我係嘅，我咁樣同佢講，係啊，都真係好好一個叫 self doubt 嘅一個人啊，即係好自我質疑嘅一個人嚟嘅。我其實都係唔知係咪由高要求到去 develop 到呢、這、一個呢個狀態咁樣咯。 哇！咁你參加有比賽嘅時候，咁你點樣調節啊？ 哇！真係嗰陣時係不斷說服自己，你得㗎，係咁講咯。係啊，然之後就我第一次見 Eric 嗰次就係、是、嗰次我最滿意嗰一次咯。其實就係、是、兩個表演裏面，有另外一個表演係我自己好滿意嗰次，就覺得啊，原來自己真係得㗎喎。 OK， 所以我真係估唔到㗎，因為佢睇落去佢係一個，即係起碼喺真係on set performance 嘅時候， 揮灑自如咯。所以你唔會知道佢入面不斷懷疑緊自己。 係啊，真係、okay。我諗每一個即係創作人都係有啲咁嘅嘢。咁、yeah, 嘅、yeah, yeah. 性格喺度喎， 我想問你對上一次懷疑自己係咩事啊？記唔記得？ 對 三分鐘前咯，咁 係嚟我哋呢度揾錯路，我到底係咪應該行呢一度咧？呢個 喺電視播嘅版本頭先。 對上一次啊，對上一次，我諗比賽嘅時候懷疑都比較多嘅， 係、yeah. 因為可能有時自己出到嚟。表演出嚟嘅嘢未必，即系人哋嘅 comment 未必同你預期一樣嗰時候，你就覺得，其實係咪真係 fit 㗎？ Yeah. 其實係咪真係做得啱㗎？呢一方面，咁但係、都照去㗎啦。 所以冇爭比賽啲評判 嘅、我做過喎， 冇爭啲評判真 係。我想知道，因為我睇佢嗰個社交平台啦，咁我見到佢有一次，你咪之前去過台灣比賽， 係 嗰次一個點咩故仔嚟㗎？ 嗰次係都係我朋友喺朋友極力支持嘅情況底下啦，咁、我就 send 咗一啲自己嘅 demo 過去台灣嘅啲比賽， 係 點知就收到回信， 即係一個創作嘅音樂創作嘅， 其實係一個都幾大型嘅一個歌唱節目嚟嘅，跟住我都覺得冇乜料到㗎啦，即、就、係、是、我自己咁，但係我 friend 又你 send 過去咯，都唔使錢，咁我就 send 咗過去，咁點知就咦佢話入到最後一輪咁樣，一路去一路 develop 到成件事，即係入到最後一輪就去咗台灣。到做最後一輪嘅比賽咁樣，係 OK， 感覺如何咧？咁樣 爽啊， 係 啊，因為第一次喺一啲唔識嘅人面前唱自己嘅歌， 即係之前 都係識嘅， 即係 Alice 唔係香港人咯，即係 Alice 唔係香港人，即係我第一次真係叫做唱原創歌，我諗頭幾次就其中一次就真係喺台灣唱啦，咁、而。認識到一啲台灣嘅朋友，佢哋覺得、哇呢首歌好正好正，咁嗰陣時我真係好滿足嘅，就、覺得原來都聽得明我唱咩嘅 ，at least 係啊， 佢真係好自我懷疑 嘅。係啊，但係嗰次你係打邊首歌自己寫嘅？ 兩首都有，就係呢兩首啦， 即係郭倩瑜同埋一陣間你會唱，跟住嗰首就係他不來聽我的演唱。 係啦，係啊， 咁啊趁機講埋呢首歌啦。 係啊， 呢首係一首點嘅作品咧？ 哇！呢一首好魚嘅，其實呢一首嘅故事就係咧，我年幾兩年前啦，就有個機會可以開一個 mini concert 啦，同一啲 friend。咁然之後我就叫咗其中一個女性嘅朋友啦，我諗住佢嚟睇我演唱會啦。然之後 想追 中意佢咯， 有段故嘅。咁呢啲就呢啲，我諗時有關係有排講係啦。 咁多觀眾就係講佢，咁大家都知咩事啦。 我哋有幾分鐘，你慢慢講啦。 咁我就話：，我有個演唱會，我話如果你得閒嘅話，其實你可以嚟聽下。因為其實嗰個女仔佢係好支持我做呢一方面嘅嘢啦。之前咁樣我就話：，咁我咁難得有個演唱會，我都想邀請佢嚟睇啦。然之後佢就答：，咁我可能要問一下我男朋友先喎。 你認識咗佢幾耐啊？ 都好啦，之前認識嘅，好啦，之前認識。 即係認識咗好耐，但係你一路你都唔知道原來佢有另一半啊？ 唔係，即係有段故嘅，咁就係、隔咗好耐時間冇聯絡啦。係咁我突然間問翻佢，咁佢就話係啊，咁我可能要問下我男朋友先。咁我哇嗰下晴天霹靂啦，就覺得咩事咧、啊？究竟？ 喺同佢講得一張飛嘅啫。 Ladies night 嚟嘅，淨係 ladies only 咯，淨係。 咁嗰陣時就係係啦，啲歌詞都寫得好淺白嘅，咁嗰陣時特別好深刻，因為呢一首歌點解會講做即係個歌名點解會係叫做他不來聽我的演唱會咧？咁其實我其中偶像啦張學友啦，咁佢就。 有一首歌叫《他來聽我的演唱會》，我喺度諗，喂，你唱得咁勁，你啲歌神級計，大把人聽啦。咁我呢啲即係小樹冇人識嘅，寂寂無名。咁我開演唱會，人叫人嚟，人哋都唔肯嚟。咁我就直接一路之下就寫咗呢一首歌，就是《他不來聽我的演唱會》。 佢唔係唔肯嚟啊，佢諗住帶埋男朋友嚟。 你唔歡迎但其實呢個故事真的好悲傷啊！黐線， 係啊， 落喺我哋手上，你睇幾咁歡樂咧？ 係咯，點解？但到時啲觀眾穿唔穿得翻㗎？ 穿得翻㗎啦！咁你即係幾耐前？年幾前？兩年前寫㗎啦，已經 差唔多時期啊，都係年幾前㗎。 哦，咁你今次去台灣比賽嘅時候，帶住呢首歌，你再唱翻嘅時候，個心情好啲嘛？ 好啲㗎啦，其實都沉澱咗啦。寫曬即係將所有感情擺曬落首歌度就 move on 嘅啦。 OK， 哇！咁中間仲有冇繼續寫新歌咁？你 都有啊，有啊，有。不過寫詞又好差咯，係啊。 哦，係，因為頭先佢去嘅時候，佢講出佢 係啊， 點解嗰陣會填呢啲詞嘅？ 但係你有冇覺得其實要 keep 住呢啲傷心嘅感覺先可以寫到好多歌？ 係啊，係啊，或者 keep 住一啲叫外界嘅刺激，或者對某啲事嘅理解咁樣，即係要真係好深入去剖析嗰件事，去坦蕩蕩面對自己個感情。 Okay. 情緒先可以寫到咯。 咁你寧願寫到一首你要即係勁慘，然之後你就寫到一首哇好正嘅歌啦咁樣，定係唔使啦？我 平平淡淡就得。係 啦，幸福美滿 OK 噶啦咁。 前者梗係前者啦。 即係呢啲藝術家，我寧願揀翻開開心心 嘅。你諗前者啊？ 係因為如果我寫多啲好好嘅歌，咁人哋就唔使經歷同我一樣嘅嘢啊嘛。咁佢。 你真是社工嚟㗎你睇拯救世人啦、 啊。我本身我係即係我諗住做歌手啦，即係我有時我又會諗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創作歌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一樣嘢囉。Yeah. 就我希望即係當人哋嘩好嬲啊或者好傷心嘅時候，你聽一聽我啲歌先，咁突然間佢可能舒服啲，有啲釋懷嘅話，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歌手最大嘅一個功勞，或者係最光榮嘅一個地方囉。 Okay, 你身邊所有你對佢有興趣嘅女仔，第時拒絕你有個好好嘅下台階段。我想俾靈感你。 係啊，我希望 外國啲歌手通常都 係 咁噶嘛。 助你備資歷。 外國啲歌手係咁嘅咩？ 通常一分手有新歌噶啦嘛。 哦，幾多錢？ 最出名，多謝前男友。 係啊， 咁我哋將個時間交俾香港 Taylor Swift。我哋出發冇線，因為呢首歌好慘噶。係啊，叫做《他不來聽我的演唱會》啊。 他不来听我的演唱会，十六岁的春天总让人回味。终于办到我的演唱会，今天满座只剩下一个空位。感情说着爱着你，夸着永不分离，多么恶心！我也没有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情感不足够，还是不要提，影响情绪，免得我哭泣。我在这人群忙重要事情。说得多透明，有空再来吧。他不来听我的演唱会，一定是怕在深夜又想起了谁。他为了自己放弃更好你，却把他留在原地，多么可惜！还没跟他庆祝，你却说已经拥有了全部，重要的祝福写进音乐里，出个专辑。 起，打动我的心。你会心疼吗？ OK 嘛，我哋調節到啊嘛，首先唔會太歡樂。 唔係，但係其實佢一唱咧就即刻好傷心噶啦。 係， 你諗翻起佢個故事， yeah. 一約之後先知道，有男朋友嘅。 喂，但我想話你寫嘅歌都幾 hooky 嘅喎，其實 係咪啊？ 係啊， 我有時我會俾 friend 聽，咁 friend 都話 OK 啊，咁但係 friend 你唔知佢話 OK 係真係 OK， 你覺得唉死啦，向唔向你好咧？即係會咁樣噶嘛、有時會。即係會諗究竟係咪真係好聽㗎？ 哇！但如果你將來你想係踏上一個更加大嘅舞台，就可能要面對好多呢啲 係啊 正評負評啊咩評 係啊，尤其是呢一排都有嘅其實。 咪係咯，即係你參加造星呢個都 好多 人睇嘅，係咯，好多人望住。係 啊， 係 啊， 係、 啊啊啊啊。 會唔會令到對你嘅自信心有增加，或者識得面對咧？或者叫做 係啊，識得面對啊，係、yeah. 即係會覺得唉都唔理得咁多。即係有時候諗一啲好出名嘅歌手上咗神台嗰啲、嗯，都會而家去到呢一刻都有， 係啊， 都有負評啦。咁更何況我自己咁樣，即係所以唔係即係一個好嘅歌手未必係話要零負評嘅。咁一個好嘅歌手反而係佢會識得點樣去面對唔同嘅 comment 咁樣咯。所以都真係俾個機會去了解自己，同埋去點樣可以面對一啲。大眾俾我嘅 comment 咯。 OK，、最後咧，今日 June 咧揀咗一首係梁詠琪嘅， 係 花火。 係 梁詠琪嘅把聲都係好療愈， 治愈係啊。 係啦，但係你揀呢首歌有冇特別原因咧？今日 有啊。佢其實一個歌詞其實佢我自己好欣賞。原來風雪可以使我堅壯，使我堅強呢一句， yeah. 哇！即係一個 chorus 一開始就咁樣唱，咁冇得唔記得啦！即係一聽就已經係呢一首啦。同埋呢一個係我自己曾經去過一啲餐廳度唱歌嘅、我唱呢一首歌啦，令到我有啲唔愉快嘅經歷嘅。係 咩事？ 係啦，就係、是當時我自己唱啦，我唔係自彈自唱，係、有一位琴手幫我彈琴啦咁樣。但係佢原來佢一開始就起錯咗個 key， 哦高咗， 係佢個好係高咗。三四個左右啦， 哇！ 然之後我係極力叫佢喂 stop stop， 重新嚟過，重新嚟過。但係佢完全佢陶醉喺佢自己世界裏面，係啦。跟住我係完全停到佢，咁我夾硬唱咗頭兩句之後，我真係停，真係唱唔到啦。然之後我話唔得，真係唱唔到。跟住然之後就當然嗰陣時嗰、那個啲有啲顧客嘅 comment 就覺得係我。是哇你未 prep 好你就唔好上嚟唱啦就讲一啲好难听嘅说话。咁、 兜好兜面啊 兜係啊兜面即係佢会觉得即係佢会即时走囉然之后佢同我经理讲咁、我经理又同返我讲咁样。 香港真係投诉之都喎。 係啊 係啊。我嗰陣时候我 你听唔出佢高到咁样根本冇可能上到去咩。 係啊因为我自己我又唔系嗰啲 perfect pitch 嗰啲人、喂唔好意思错咗 key, 即係唔会咁样㗎嘛。但我唱即係 at least 我起码佢起嗰个 intro 嘅时候我已经知道有啲唔系好对路啦。咁但已经停唔到佢咁係啦。我聽到嘅一句説話就係、你唱得你企喺最前面，你係唱歌嘅，有咩事都係你承擔㗎啦。係啊，你做得 frontman 嘅話，你有咩事都係你自己承擔。無論係邊個錯到，人哋係唔會有個責任去了解件事邊個錯邊個啱定錯咁樣。 咁如果今日你有即係再遇翻同一個 case 嘅話，你會點處理？ 鬧佢。 闹边个闹个，即系闹个琴手啊！ 我唔系闹个经理啊，中意话 字啊！即系我有时候我会觉得系咪因为有啲人欺善怕恶咧，即系会觉得你睇我个样都几林善，咁就揾你制旗先啦。我又觉得即系喺呢一段可能叫做参加多比赛或者出去多演出嘅经验嘅时候，就会理解到呢一点咯。咁我又觉得 at least 唔会闹嘅，咁一闹可能自己形象都唔系太好啦，系啊。二嚟就係、是、即係我有責任去要話俾大家聽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咯，而唔係話食死貓，然之後翻屋企喊咁樣。 係 咁呢一首歌， 你嗰次有冇喊啊？ 冇 哦， 爭啲真係好委屈，真係好。我而家十零歲咁樣， 係 啊，即係十八十九歲咁樣第一次出去一間酒吧度唱，咁就咁樣俾人鬧，即係好世界好黑暗啊！嗰陣時我覺得。 然之后佢谂睇嗰句，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强， 使我坚强。 仲有啊，其实仲有一句，佢话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咯。呢一个系好难做到啊，即系天真地唱，我谂好多人都做到，但系 keep 住笑住咁样唱就真系好难啊。即系系咁喺背后俾人闹、俾人笑嘅时候，你仲要哇面带笑容去完成嗰首歌咧，其实真系个 EQ 要好高，同埋真系个内心要好坚强先做到呢一点咯。 OK， 但起码嗰次你即系遇到已经面对到呢一关，即 系 可能 哦系啊， 你 会识 得每遇到一次即系叫拍 Q 嘅时候，你就识得下次点样应付呢啲场面啊嘛。 都真系 都系噶，真系。 同埋我觉得最劲嗰样嘢系，如果系咁样，我会对呢首歌有阴影。但佢都仲可以攞翻出嚟唱咧，證明佢已經過曬去。 嗰陣時真係啊，唉，唔好啦，唔好掂呢首歌啦，唔好掂呢首歌。跟住隔一排就唔得，即係你咁樣，你下次你又冇第二首歌唱，同埋咁樣咪即係浪費咗首好嘅歌。同埋可能我就表達到我唔了解首歌添啊，直情係啊，係啊。 OK， 咁我哋今日試下即係睇下感受翻當時嗰種 堅強 風雪啦。 係。 喂，但好期待啊！希望你即係可以將你嘅作品即係寫多啲啦，同埋睇下會唔會可以即係有一日你就會將你嘅作品然之後即係有一個 studio version， 然之後可能 派上台 啊，真係做一個唱作歌手啊！ 呢個我又想講少少嘅， 係咩？ 就係咧，我有試過整一啲 studio version 嘅，郭淺宇啦，或者其他歌都有，跟住。其實我想特別多謝翻一啲幫過我嘅 friend 啦，因為其實我啲 friend 係本身學音樂嘅，佢可能識某啲本身行內嘅一啲知名嘅監製咁樣啦，咁佢其實都好幫助，即係佢好幫到我去 send 啲 demo 啦，或者係 at least 俾啲監製聽啦。然之後我有一次咧，我就係滿懷歡喜咁，因為我個 friend 話：，不如你 send 呢首歌俾我，我再 send 俾個監製聽啦。咁佢話佢好似覺得你都 O 地 K 咁樣，咁我 send 咗俾佢啦。跟住隔咗幾日之後咧，我收翻嚟嘅 comment 係極差嘅。嗰位老師佢係用咗十零分鐘嘅時候係鬧好極端嘅 comment 我咯，係啊，咁當然我有啲認同啦，亦有啲都唔認同嘅。咁認同就係一啲好客觀，即係可能真係音準啊，或者係嗰啲可能後制嗰啲係真需要到 technical 嘅嘢。咁呢啲真係冇得拗。咁但可能話演繹方面點樣演繹，咁呢啲我就自己有，我都仍然保留住自己嘅睇法。咁但都好多謝我 friend 啦，同埋好多唔同嘅老師俾我嘅 comment， 因為始終都。要學嘅，人哋係去到呢個層次嘅時候，佢真係有料先可以去到呢個層次噶嘛。 係，都係嗰句，佢肯俾十分鐘你嘅。 係啊， 係，即係佢有意見都好過佢唔出聲嘅。 好過佢就擺埋咗。 係啊，我係好感激㗎，好感激㗎，去到。但嗰一下當然難受啦，但係後期我就諗，即係人哋肯花十分鐘去。講呢一首歌得嚟，佢可能尊重你啦。二嚟就係佢可能佢係對呢個樂壇 ，at least 佢對呢個樂壇係好執著，或者好有要求先會咁樣做咯。所以我有時覺得，有呢啲係咪真係嗰啲叫藝術家嘅脾氣定唔知點樣？但我係真係非常之尊重嘅呢樣嘢。 OK， 所以嗱，如果你今日聽完之後任何 feedback， 你直接去個 IG 嗰度留言俾我。你自己揾阿梁瑞峰June 咁樣係啦，即係接俾 feedback 佢 OK 嘅，佢一識面對一切噶啦咁樣。 未啊，千祈唔好啊！ 好似是佢堅強 嘅啫。誒，喂，但係今日好高興認識你啦，咁啊，同埋真係期待你有你嘅作品可以展現曬啦，咁樣唔緊要啦，佢下年先畢業。 系咯， 系啊 ，enjoy， 系咯 ，enjoy 你嘅音乐先啦，系啊，咁啊最尾咧就将个时间交俾阿 June 啦，由佢演绎阿 Gigi 梁咏琪呢首嘅花火，多谢你今日 ，thank you。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贫居。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今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贫居，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 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今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仍是恋。 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作为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各国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各国携手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王毅在开罗和埃及外长舒海里见记者的时候，回应当前中东局势，表示近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明显加剧，而出现这种局面既有地区固有矛盾的发展，更加是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军事干预、践踏国际公平正义带来的恶果。王毅说，中方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事情本身的是是非曲直，坚持政治解决，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以实际行动促进中东国家的长治久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五六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8点，升470点，总成交金额9,01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元，升8元；阿里巴巴215.8元，升5元；中国平安93.45元，升1元。小米集团11.48升4毫，美团点评108.6升2.2，友邦保险85.65升1.85，盈富基金28.8升5.5，中国海洋石油13.7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141元升8.8，港交所274.6升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79，瑞士法郎7.978，澳元5.345，加元5.961，新西兰元5.164，欧元系8.637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9点，升535点。港金现价报14,32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6美元，卖出1,5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 路面情况啦，喺港岛方面，会展中心一带，即系会议道、港湾道同埋菲林明道啦，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口啦，车多啦，龙尾排翻去船街；而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啦，都系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举园。另外而家司徒拔道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一啲嘅。黄泥涌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中学。而南塘道上山出去大坑道呢都系多车㗎，龙尾去到东青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都系慢车噶，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啦有紧急维修，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嘅快线啦系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要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三分钟之后会有今集的星学企划。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脸茫然。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出了妆，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 有方浩文新歌《人话》， 星学企话， 又继续我哋呢个星学企划咧，就系呢一个嘅特别嘅环节啦。 系啊，导演篇啊，今次呢个导演咧系 Manfred。 你好啊，大家好啊， 你好啊，咦？佢我哋咁多个导演上嚟，最淡定、最唔紧张嘅，因为通常我哋即系喺幕后咧， 你系听到呢件事，我系听到一种生无可恋嘅感觉。点解系咪剪片剪得好 忙啊？赶紧剪片讲得好绝望。 因为今次其实你系咪第一次系拍呢个叫真人 show 呢一类嘅 系 format 咧？ 啱 系 OK，所以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大嘅挑战嚟， 非常之大。 系嚟自。 因为大家都知道真人 show 其实呢你见到好多嘢是因为有好多工作人员同埋有好多 camera。 是啊。 咁但是。 但我哋公司出咗名冇呢啲㗎嘛。 Exactly. 咁所以呢就变咗当一知道要做嘅时候个心率真係嚟一嚟嘅。咁点搞呢咁样。因为我又题外话讲少少，平时我哋出去拍嘅话呢，每一日工作人员嘅话得四个人加埋我一个副导演揸埋机，咁三部机嘅。 OK, 係。 咁你諗下三部机点样做真人 show 呢？ 哦。 咁我唯有靠嗰啲跑得喐嗰啲就跑多啲啦。 係。哇，咁所以咁你真人 show 嘅时候有几多部 cam 可以都系得三部定系点？ 三部咋。 哇。 至多咪可能有时可能加多部 GoPro 啊或者咁样囉。 哦。OK, 所以系一个系有限嘅资源就逼佢哋发挥佢哋嘅创意啦。即系我哋咁样包装件事。 咁样包装件事， 希望跑快啲啦，大家。 所以你去到后期就系你哋要剪嘅时候，就因为真人 show 你冇啦，跟住剧本你冇得，喂，我想咁样 cut， 想咁样 cut， 你就一嚟就要拍晒，可能你今次开个会五个钟，我就基本上可能要 roll 足差唔多四五个钟咁样。 嗱，对于我嚟讲咧，若果每一次拍摄真系有五个钟咧，我就好开心嘅。但系实际上咧，就通常都冇五个钟嘅。 系。 咁因為好多時啲同學咧都比較忙嘅，咁可能佢可能話安排一個 meeting 啦，咁就會兩個鐘到啦，咁就調翻轉咧就係好少嘅 footage 入邊咧，我哋要揾一啲好珍貴嘅嘢砌翻個故仔出嚟，咁就係難就係難咗喺度。 係 OK 啦，講開會咧，我哋不如先講咗阿碟嗰邊先啦。 吳浩康啊，吳浩康同科大同學， 港大 科大唔好再會先。唔好同港大 系啦，佢哋都开几多会下噶喎。 系噶， 系 各自自己开嘛。 系 我又必须要提一样嘢咧，就系由我第一日即系、就是、记者会嘅时候咧，一见到港大嘅同学们加埋学生事务处嘅职员嘅时候咧，佢哋都好清楚话俾我听一个特征嘅，呢个系港大所有嘅同学都系咁，你要必须要接受，你扭住唔到，佢哋就系 deadline fighter。 哦， 咁我最初我啊，梗系唔知咩嚟噶啦， 做咩啫？其实间间大学啲学生都系咁 嘅咯。但系佢哋好标榜呢件事，呢个系佢哋嘅 proud 嚟嘅。 系啊，你明唔明？ 即系其他学校嘅学生可能都系可能会俾多啲时间做嘢，我明嘅。但系佢哋系好标榜我哋系 deadline fighter 咁样。咁我所以就后来咧，我就慢慢咧，我就知咩事啦。佢哋就真系喺个 deadline 之前咧，你哋真系搵唔到佢嘅。 系， 同埋咧，佢哋教曉咗我一樣嘢咧，有叫做嗰個叫咩啊？學校時鐘定係唔知乜嘢咧？總之咧，你約佢七點咧，佢唔七點半就唔會出現。 即係佢哋覺得呢個係好正常噶。即係你唔好 expect 我七點鐘到，你反為導演你唔正常。 或者啲咩遲到三個字唔當遲到嗰啲 friend 啊？ 啱啦， 係啦，即係有時差咯，即係你當係時差。 即係我嗰個年代仲係遲到三個字唔當遲到，去到嗰度已經變成半個鐘啦。 哇！所以呢個對於譬如你嚟講，你哋 crew 啦，同埋其實可能對於吳浩康嚟講，都係要大家互相要調節嘅一個位嚟嘅。 我記得有一次咧，係同學們咧準備咗好多嘢之後咧，就真係要將個 proposal sell 俾阿 Deep 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嘅就係、是、約咧就約阿 Deep 咧就夜晚七點，咁我梗係前邊啦，梗係約啲同學啦，六點鐘好你哋都講啊，開下會，你有啲咩咁我都要知啊，咁點知咧當日下晝我就收到 WhatsApp 啦，因為大家要加班嘅原因咧，我哋八點鐘先到，咁結果咧係。我升嘉宾到咗先， 结果就 真系阿 Deep 系到咗先嘅。咁有啲当然啦，就系佢哋成日即系佢哋有一样嘢好欣赏佢哋，就好想集齐人先开始。咁所以咧，队长有好多时佢系会早到咗嘅。咁佢会有啲 PowerPoint 会俾咗我哋先，咁跟住好，我哋咪调翻转咯，我哋拍咗歌手嘉宾先啊 ，Deep 先。咁不如你睇下先啦，我同你倾个计先。 哦， 咁系真系会有嘅。 系啦。OK， 所以你明白嗰个挑战系嚟自，因为始终系真人嘅一个节目啊嘛。 系 啦，所以你就要睇下点样可以捕捉到，同埋点样适应到嗰啲，又唔系叫演员嘅嗰啲主角 嗰啲 生活节奏啊，诸如此类啦。 虽竭之行，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时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来潮涨色，在你胸膛细拼六月闹福雨夜。 我嚟緊聽咗佢哋，即係有自己一套 生理時鐘， 生理時鐘啦。有啲咩係呢班同學係俾到啲 inspiration 你哋嘅咧？有冇啊？ 有嘅。因為佢哋頭先例如我講佢就其實嚟自唔同嘅學系，佢哋喺參加呢個活動之前係完全唔識嘅。咁所以佢哋有一個大原則，就係一定要十個人都話 yes 或者十個人都話 no 先會做一個決定。咁呢個就喺初期嘅時候咧就會。大家會睇到表面上面好團結，但係咧喺進程上面咧，你就會聞到陣除啦。就係咧，其實佢哋有小聚啦，那個 decision making 就會好慢。咁但係就佢哋最尾喺最尾一個月咧，就發揮咗佢哋 deadline fighter 嘅一個本性啦。佢哋真係喺最尾例如三個禮拜，佢做咗好多好多嘢出嚟，做咗一個好大嘅 event， 即係我都，如果我哋聽完之後冇可能做到啊！但係佢哋最尾真係做咗出嚟啦。 OK， 係，即係雖然佢自己有自己嘅時間觀念，但係佢你冇理我，我俾到嘢你。 係啊，你冇理我幾時做。 係。咁所咁啊，舉個學生啦，咁啊 Deep 咧，即係同佢嘅合作又如何？你覺得？ 阿Deep 就因為我之前喺拍劇嘅時候咧，就都有遇過嘅，咁所以就我亦都大概知道佢個性格會係點樣樣。今次再見佢，我發覺佢多咗一份温柔喎。而嗰個温柔咧，係陸續佢隨住嗰個企劃一路進行嘅時候咧，好多時做同佢做訪問啊，同佢傾偈嘅時候，佢永遠都係擺學生嘅感受，佢哋嘅決定。你點會諗到一個專業歌手，然後話做一個 show？歌單唔係自己揀嘅，自己嘅點樣幾時唱擺喺邊度，完全冇 say 嘅。總之你話俾我聽，話俾我聽點解，我就做啦。 哦， 佢係去到咁嘅地步喎。 係， 咁我真係好話俾你聽呢件事。 OK，OK， 咁所以你見到就係、是、咁，你想體會一下康嘅同學嗰種 deadline fighter 嘅精神係點樣？係 啦，同埋一個温柔嘅阿 Deep 係點樣？ 係啦，咁所以你就要留意啦。 1月26號星期日啦，夜晚咧9:05港時31就可以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嘅星學企劃 係啦，咁下一集咧，我哋繼續有 Manfred 上嚟， 係啦，講佢另一組嘅同學， 係啦，就同、是、Edgar 嗰條 team 嘅合作啦。 係啦， 咁我哋今日都係曬 Manfred 先 ，Thank you。 最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危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挡下。愿为你从未远若此暖啊。我不惜一切仍战败，余生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狂澜雷鸣雨打。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挡下，时时也保护你，没有落差。世态严峻，不要害怕，尽好力气为你斩乱麻，别人做到吗？内心充斥牵挂，用力相拥好吗？无言能凭最大决心成家，来背负你充当战吧，可以吗？我与你同步化，爱下去无悔是吗？换我念话，早注定对吗？岁月满途风沙，从不怕，同游遍天下，默默光拥着你静看落花。 今日嚟自吴浩康，虽然都有少少摇滚嘅底啊，但系一首几 sweet 嘅情歌嚟嘅。这首歌嘅名称咧叫做《爱没怀疑》，佢同你展示佢紧张你咧，就系同你有一个嘅承诺嘅，同你一起去到力抗一场嘅暴风雪啦。跟住呢首歌都系 sweet 噶啦，但系佢嗰种 sweet 咧就系希望同你喺一场雪地之中手拖住手嘅。JW 年末感恩， 好想跟你雪中漫游，伸手触碰满天星斗，顺路或雪人欢呼拍手，终于可以放松眉头，抛开一切抱你很久，年末让我们解忧，平平安安走够，何不这样扫去生活所有幻象，拿手放在我肩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因为人数不足而留会，留会前正是讨论是否同意将涉及增加产假的雇佣条例草案绕过内会，交由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留会一刻只是有28名的议员在席，民主派全部议员不在席。建制派在会后见记者，工联会的黄国健批评这一场立法会闹剧是泛民一手造成。他说泛民议员在内会玩了3个月，但是都选不到主席，是企图瘫痪立法会运作。泛民主派议员在会后亦都见记者，公民党的陈淑庄说担心政府今次做法会是日后23条立法的前奏。他又说草案内容并不简单，涉及很多修订，即使先通过人力事务委员会，之后要交付财委会，亦都要设立相关系统，所以并不是说在暑假前通过到就可以立即生效。卫生防护中心宣布本港踏入冬季流感季节，提醒各界做好个人保护措施，幼童、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发言人说过去2星期本港合共有4宗院舍或学校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涉及15人，而今个星期头4日已经录得23宗爆发个案，涉及95人。有9宗爆发个案发生在小学，其次是在幼稚园或者幼儿中心、安老院舍等。发言人又说会向医生、医院、院舍和学校发信，呼吁提高警觉以及是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学校要采取额外措施，包括学童如果发烧，不论有没有呼吸道病征，都不应该回校，直至退烧之后2日。 海关采取行动，在中区和旺角检获大约10000件的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皮带、手表和衣服等，估计市值大约400万元。行动中一共拘捕2男4女，案件仍然在调查中。海关说，由今个星期至到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会加强巡查和执法，打击售卖冒牌物品的活动。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应美方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会在今个月13日到15日率团到华盛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正是就具体安排密切沟通。他又说，就协议具体内容没有消息透露。被問到有報道指中美第一階段談判成果不涉及增加糧食進口配額，中方將會增加來自美方的糧食進口，是否會減少來自其他國家的糧食進口？高峰說，中國將會繼續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完善小麥、玉米和大米關稅配額管理辦法，將會在市場化條件之下充分使用配額，和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561点，升473点，总成交金额95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元，升8元；阿里巴巴215.6，升4.8；中国平安93.5，升1.05；友邦保险85.6，系升1.8；小米集团11.5，升4.2；美团点评108.4，升2元；盈富基金28.8，升5.5；中国海洋石油13.68，系升4仙；信宇光学科技141元，升8.8。港交所274.8，系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3，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7，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9点，升535点。港金现价报1435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7.11美元，卖出154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都是车多繁忙。咁而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近牛头角定富街。咁而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咧，近住大欖段，因為較早前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拖走咗，咁但係咧而家交通都係比較繁忙，龍尾去到近嘉龍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轉汽車引擎，交通督導員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嘅司機發出告票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94.8至96.9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你要嗰份文件啊？ 啊，唔该。哎呀，其实你唔使专登行两层楼梯嚟俾我啦 ，send email 俾我咪得咯。 做嘢坐得耐啊嘛，要周围行下，舒展下筋骨噶嘛。 咁又系，一阵咧，我话去翻琴日去嗰间餐厅食饭啦，好唔好啊？搭的士唔使跳表，几方便啊。 如果你肯同我行过去咧，我就同你食啦。 行要15分钟喎、 啊，哎，咁咪啱咯，来回30分钟啊嘛，将体能嘅活动咧融入生活之中啊，可以悭钱，一举两得。 你啱，一于咁话。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表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阿哥你看看隔离屋五分心个细佬吴焕乐一个人坐咗喺嗰边啊！ 佢好似有啲唔开心、啊。 由细到大，我都冇一样嘢系叻过家姐，爸爸妈妈都好似净系锡家姐咁样。 只要揾到一样嘢叻过你家姐，咁咪得咯。 究竟毕加兄妹帮唔帮到同班同学吴焕乐呢？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有你倾听，倾听，在山雅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 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 毛毛爱到过了界，毛毛都想踩一踩。 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流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呢首歌咧系一首提醒歌嚟嘅，提醒你做人咧要忠于自己之余咧，同埋都提醒你就喂天气冻噶啦。所以你睇过个 MV 嘅时候咧，佢着件好厚好厚嘅褛嘅。不过呢入面是没有打底的，它是关智斌 featuring 有 Shimika。 新的这个派台 single 叫做头顶有角， 每个男人想什么你知道，想法没有一个说得上道，得不到的最想要，爱不上结不成不重要，没人关吃逃不掉，至少闻过你的味道，不奇妙，欲望是毒药，你就是解药，越是燃烧的猛烈的火越会吸，你飞而想飞到那里死去，喝了什么都不记得，做了什么跟你离开前也不记得，空调坏了衣服更不必了，你的表情让我 松懈，再多陪 You and me 共翻天覆地 So stay 跟你再喘气，孤要奔向目的地到最美 So and stay 没法再多陪 You and me 共翻天覆地 So and stay 跟你再喘气，孤要奔向目的地到最美 So and stay 有同样嗰种嘅温度嘅，欢迎有沈振轩有个新嘅呢首派台 single。今次咧，欢迎有陈焕仁同佢作曲、编曲同埋监制，由佢自己本人填词。作品嘅名称叫做 Insane， 延续嗰种嘅温度。欢迎有 Jin Lee， 喘息空间。 爱上你夜满劫数。如沉沦末日下浪漫跳舞，红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任梦幻烟火四散成独舞，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没有。 无知，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部分第一首歌拣嚟杨乃文作品，台湾乐坛就好中意称呼佢叫做摇滚第一女星，唔可能因为佢声音嘅质地咧，即一路都系好坚强、好霸气嗰种嘅风格嘅，偏偏呢一首歌咧，佢要演绎嘅系一个好委屈，甚至乎喺爱情当中身不由己嘅女仔。一个没办法做出抉择的人。 夜色有好几重，是无人的街和翻滚的霓虹，在清晨之前把手收回各自的梦，在迷蒙的时空，你醒着的眼神自占有，贪婪的拥抱每一次不属于我的感受。我说孤独的丑陋，在于越想要越不够，明明紧紧握在手，怎么 的心还是空，在爱和你之间找不到我，在去和留之间我无法选择，在昼和夜之间徘徊游走，沉溺短暂欢愉的自由，在爱和你之间我不是我，是一只盘旋不愿降落的沙鸥，在精疲力竭之前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 这首歌曲词都有韦礼安负责，主唱杨乃文，歌曲名称叫做《在爱和你之间》，讲紧喺爱情当中嘅选择，我到底要选择成为真正嘅自己啊，定系成为你中意嘅嗰种人 呢？黑暗中摸索前口，移动我和你空中的楼，而用想象打下的地基。总是脆弱，在爱和你之间找不到我，在去和留之间我无法选择，在昼和夜之间徘徊游走，沉溺短暂欢愉的自由，在爱和你之间我不是我，是一只盘旋不愿降落的沙鸥，在精疲力竭之前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在精疲力竭之前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 杨乃文作品《在爱和你之间》。有些人在爱情当中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于是乎是做不到选择的，但也有些人是非常清晰自己想要什么的，例如这首歌告诉你，他要的就是爱情当中的浪漫。蔡依林作品。歌曲名称《爱的罗曼史》。 歌声怀着天涯，小路相逢多不可思议，煽情爱情电影，电光火石已经天动地，浪漫有毒，总是有人吐血的甜蜜，不像我们为了方便凑合在一起，待我退隐江湖，淡泊名利是你一群天使，或者爱的惨烈降临该于手间复作之，是自热烈上演，就是我和你回到现实最受欢迎，进化原来是送你房子，我要的不过是小小的浪漫事，有烛光有玫瑰有纠缠有 沉睡。